继章、李丽润、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哇！落大雨水浸街，听住风骚唔好去街。我系小张张。 好，问题嚟啦，有一样嘢考考大家。咁大家都知道咧，呢一个企鹅系咪？ 系 系啦，企鹅好得意系咪？因为咧，好似系着咗一件咧，就系 绅士嘅 绅士嘅特斯图咁样啦。咁啊，正系咧，胸前呢一个位咧系白色嘅，究竟点解咧？我知道小张张识，佢唔可以答，你哋两个。 胸前系白色嘅。 我知道，就个胸前， 因为佢成日要扇咧，扇到件衫烂咗。 到你， 弃权 系啊，我最真真识唔识？ 我真系唔识， 你真系唔识啊？ 我估，我当我估啊，即系，因为喺雪地里边咧，佢可以保护色嚟嘅。 唔系呢啲嘢嚟噶， 因为嗰件系要恤衫咯。 唔系错， 唔系边个方向？ 系边个方向？ 边个方向啊？其实系同佢个四肢啊，或者系佢嘅手脚啊，眼睛啊。 因为佢肥得滞，所以嗰个前面扣唔到楼。 唔系， 唔知啦。 所以俾少时间你， 好， 好，俾少时间你谂啊嘛。好，你继续话自己先。 好。 风雨过后，全港市民都要同心提心，有耐心。听住风骚好开心，阵间片段人间有父母心，我系拜人仔小众人。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喂，叔父到你，叔父 到你，叔父。 我又要时间一首歌时间噶，呢首歌送咗俾你先。 咁啊嚟啊嗱，你讲我停一 停。你讲先啦。 O、okay, K， 你讲啫，你要俾佢估嘅系嘛？ 系。你记唔记得我老友啊？ 记得。 失败奶。 系啊，失败奶系你自己。 我老友。 系。 你当我老友啦。 你老友系成功之母。 系啦，佢妈咪就系成功之母啦。 系啊。 啊，咁其实咧，佢唔系单亲嘅，佢、 啊、 都有爸爸嘅。 系，佢叫咩名？ 系啦，唔系佢爸爸系边个？ 嗯，即系成功隔篱嗰个。 系啦，成功之母系。 副干成功衰副干， 走啦你。 唔系佢有啲 point， 佢都有啲 point 噶。 OK， 有啲有啲 point 喎。 你个 answer 唔好衰过佢啊！ 咩方咩方咩方向啊？咩方向啊？ 咩方向？咩方向？ 其实土。而家大家好流行嘅嘢有关嘅，系啊，系啊，失败奶啊， 谂谂先。 喂，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互相交功课。 嗱，睇嚟大家今日咧雷暴经嘅又有效到今日十一点钟，同埋今日西贡区同埋大埔塔门嘅雨势特别大啊！头先睇新闻，佢话将军澳嗰边又有水浸啊，即系浸住啲车咧行到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摆低你嘅警戒线，因为咧今天呢个天气都系唔稳定嘅。沙尼经济警告生效，雷暴警告生效，开始节目，风骚大会。 今日咧为咗挑战我哋嘅 IQ 咧，即系一嚟一两题啊。咁啊，有马老师个题啦，即系啊，成功失败过爸啦。 失败 成功之母。咁啊，老 豆边个咧？ 老豆边个咧？ 另外有点解呢一个企鹅系啦，白色嘅肚咧？点 解前面嗰个位置咧就白色嘅咧？个肚嗰个位置系白色嘅咧？你已经 差唔多啦。系咪佢手太短，佢抹唔到啊？ 差唔多啦。 佢抹唔到自己嗰啲面前嗰啲嘢啊？ 正确嘅答案我就系得唔得？有冇？ 因为佢手太短，佢泼唔走啲雪。 唔系，好啦，我嚟啦，好冇？系啦，其实就因为咧，佢手太短啦，所以咧佢冲凉嘅时候，佢净系可以洗到呢个位置。 救命！ 你好冇嘅， 几好啊？呢个几好啊？几好啊？ 系啊，接受嘅都接受嘅， 即系等于阿马老师咧，从来洗唔到脚下，唔系肚腩下边，佢睇唔到，因为洗 好到我啦。几 得意啊！ 呢个好得意，到我啦。 好， 失败奶系成功之母啊！咁成功之父系乜嘢啊？边个？ 系咪乜乜成功咁样噶？四个字啊？ 我其实已经呼之欲出噶啦。是啊，失败乃成功之母。咁成功之父系边个啊？系乜嘢啊？ 成功之父乃失败。 开股啦， 好啊，唔识。 大家成日网购，嘟俾钱，成功之父。 我觉得你好 啲，我觉得富成功需要富贵， 成功之父， 我哋个个都 唔系啊。咁样咁讲，咁你不如话你。你以成功之父，你啊系你啊，你系成功我老豆啊，唔系你系失败我老豆。 冇啦， 唉，是但啦。有句， 礼拜一咋，礼拜二你系知死。 喂，嗱，阿杨杨，你咧真系好，即系点讲，又唔可以话你好彩嘅。 唔系好彩真系， 因为星期五嗰日 我就他他条条瞓晏觉咯。 系啊，如果你嗰日真系要翻咧， 系 啦，我就谂啊，其实你会点翻？你嗰日全日冇出街系咪先？ 唔系，其实我嗰日我记得我系。做嘢嘅啊！我叫我系做嘢嘅，因为我要教书啊嘛。 我 就要系出去教书。 我翻嚟再谂翻咧，我都觉得嗰个揸三个钟头嗰个人咧，其实佢都有一股咧不死嘅斗气，即系我都唔知道，如果我咧揸咗两个钟之后，我会唔会输咧？ 因为我知道嗰个人咧，佢唔系为自己揸嘅，佢系背负住千 千 万 万 嘅听众 嘅听众，系全球华人嘅希望喺你身上。 好嘢， 我而家证实， 其实佢真系成功之父 喺度。即系其实放弃好易嘅啫嘛，你转个弯你就翻到 去。你知唔知道我有放棄過嘅？我係同阿欣欣講過， 打道回府。 係啦，我而家已經打道回府啦，因為我真係冇辦法能夠穿越獅子山隧道。你哋可唔可以有人話俾我聽，我可以點樣穿越獅子山隧道？當然冇人會有人回到我啦。咁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話好啦，既然係咁，我會覺得我打道回府比較安全啲，因為咧就係當我再翻去嘅時候嘅話咧，嗰個路面嘅情況已經越嚟越惡劣啦。因為我經過曾經係冇水浸嘅地方嘅話，佢已經好浸得好高啦。咁我就已經翻到差唔多翻到屋企，有一條十字路口喺我前面，一係你就直去，一係你轉咗嘅話咧就可以 又出翻嚿。 我再直去，我同自己講，我心不死。 哇，好嘢！ 我心唔死。 但我想問你，其實嗰朝早你睇新聞報道都知道個環境好惡劣噶嘛？ 係啊。 點解你仲選擇你都會？因為其實我覺得危險啊。 係嘅。 係好危險。 係危險嘅嚇，因為我都知道嘅就係我住嘅有某一 先換咗架車。 冇所謂啊，某一橛嘅地方講， 其實 佢 依架車安全過佢上一架車，佢依架車高新車。 好，説時遲那時快。 特別報告，特別報告。 我哋有呢個特別報告啊嚇，咁啊受到路面積水嘅影響咧，咁啊觀塘道下行車道往呢個油塘方向嘅話咧，全線係需要封閉嘅。咁啊觀塘道往油塘方向係非常擠塞，而龍尾咧已經去到啟泰苑嘅啦。咁而將軍澳道往觀塘繞道方向咧，近住翠屏南村部分嘅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咁而龍尾咧就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嘅，咁大家就真係要留意啦。 今日唔好忽視啊！我頭先睇新聞，佢話將軍澳成日有小巴浸咗，啲乘客同司機混咗喺裏邊。咁你諗下浸到幾高？所以今日其實都分分鐘都有啲事情會發生㗎嚇，路面上面。 冇錯，咁大家都要小心啦。 我今日去到九龍塘咧，哇！一個人都冇啊，嗰種感覺咧都幾～ 系咪有明日之後嘅感覺？ 大地在我腳， 系咪啊？有明日之後嘅感覺啊！ 濕曬， 係 唔知點解？即係你嗰個時間冇理由一個人都冇噶嘛？ 濕曬講個地下係嘛？ 係啊， 即係唔係 地下？ 点会我湿晒？ 你揼湿晒咪可能？ 唔系唔系唔系，我因为我喺地铁嗰度，哇！成个感觉咧，好荒芜嘅。 系 突然间有 荒芜，突然间 系啊， 你 然后有个高层系都要接我，系都要接我， 即系你叫佢唔好啦。 我有打电话俾佢啊， 我要 我话不如咁啦，好危险，唔好。 其实我都想知道还原翻事实嘅真相。 你知唔知佢今朝个怨言 就系接你？ 系啊，你听到佢今朝嘅怨言， 冇错， 你讲翻 系啦。件事系佢喺度讲嘅就话系啦，其实咧我都唔知佢点啊。我嗰日咧，佢觉得好似咧鬼拍尾针咁样，同埋做咗一啲咁样嘅事。咁我就话系啦，仲有嘅就系咧，你带咗一个唔识嘅女士一齐咧就上咗佢车。咁我就话哦，咁其实呢件事嘅话，我觉得冇啊，只可以咁样讲嘅就 系 你人美心善。 系， 但 系佢的确系， 但系呢一张相，如果真系俾人哋影咗出嚟嘅，就系佢千山万水走去接你翻嚟嘅话。俾人哋見到嘅話，幾唔好睇咧？ 影衰曬， 影衰曬。明唔明啊？ 我有推 佢 噶， 係啊，但係佢兜落去接你嘅時候，其實都要口緣。 但係嗰日睇翻啲新 聞，係 啦，多謝晴晴。我今朝都有多謝佢。睇翻啲新聞片，九龍塘站出邊真係浸到個澤國咁樣， 去到小腿咯。 系啊， 哇！ 即系你想象唔到 咩出口，因为阿欣欣天欣话俾我听，喂有架 shuttle bus 嚟 B 出口，跟住我话俾佢听，唔可能嚟到噶啦，即系嗰个 shuttle bus 都冇可能嚟到。 你有冇谂过行翻嚟啊？其实 有，我一出去 B 嗰度咪见到浸咗半只脚咯， 系咯。 跟住有个女士拖住佢爸爸妈妈两路， 你讲咗上次， 你讲咗， 我话梗系唔行啦，太危险啊！同埋咧，因为 water 啲水系咁样冲落嚟， 系嘘声咁涌落嚟，太危险。 嗯，系啦， 大家有冇去楼下睇乐富广场有冇事啊？ 乐富冇事，系啊，乐富冇事。 系黄大仙嗰、那个， 系黄大 仙浸咗一层啊，直情。 你有冇去埋石硖尾睇啊？ 咁啊冇啊，真系。 不如咁讲啦，我哋要再次多谢嘅就系每一个唔同嘅单位喺咁短嘅时间之内，其实你讲紧嘅就系两日咋，就将成个市面嚟讲嘅话咧，就系清到干干净净，同埋系已经大致系平复。 冇错， 要多谢晒每一位朋友、 消防， 每一位有参与，仅此至。谢啊！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过去一小时已经录得每小时超过100毫米的大雨。警方接获多宗在将军澳出现水浸的报案，其中陶乐路有水涌入培智学校的操场，附近亦都有市民报称未能够从旅游巴落车。另外，宝康路往将军澳村方向有至少三架汽车死火，宝林路有小巴司机同乘客因为水浸未能够落车。 大潭山泥倾泻，红山半岛三间独立屋受影响。屋宇署表示，70号和72号屋涉及僭建，而74号屋占用人拒绝屋宇署人员入内视察，将会申请搜令入屋调查。土力工程署前署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未知道山泥倾泻与僭建工程有冇关联，但系根据传媒嘅航拍照，喺涉事斜坡顶有四处渗漏迹象，其中一处见到水管不停排水。佢指出，如果渗漏长期发生，会提升斜坡下层嘅含水量，容易引发山泥倾泻。陈建石又提到，无论有冇僭建，只要喺山坡做工程，包括挖掘大水喉管的工程，例如泳池，政府与业界都非常关注。政府在当年观龙楼山泥倾泻事件之后推出斜坡维修的专业指引，有严谨要求。他忧虑负责有关独立屋僭建工程的人士未必有跟随指引。受到早前暴雨水浸影响，位于筲箕湾的慈幼英文学校及慈幼学校因为部分设施水浸较严重，今日停课。其中持有学校校长陈婉琪表示，与中学一样，今日小学全日停课，等待各部门检视路面情况，确定安全才可以恢复面授课。听日起，小学暂时以网课代替。陈婉琪说，小学设施水浸情况相当严重，校内的互动体验室损毁，操场亦都曾经被淹浸。水浸一度达到一米，有音响器材被浸坏。他又说，小学大部分课室和图书馆位于一楼以上，学生财物未受到影响。现时学校水电供应没有大碍，校方正是点算损失，相信会相当严重。受到水浸和山泥倾泻影响，筲箕湾耀兴道仍然封闭，邻近的耀东村有不少居民受到封路影响，需要行楼梯从八层高的平台落地面。有到耀东村探访家人的市民表示，居民当中有不少长者，自己家人因为受到封路影响要提早大约15分钟出门。有带个孙返学的长者表示，提早半个钟出门口，以往习惯搭巴士或者沿住山边的路慢慢行，但是现时要带小朋友上落百几级楼梯较不方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西贡区同大埔区的塔门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西贡区在上午9:50的过去一小时更加已经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44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41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2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2，升1.6；阿里巴巴87.55，跌3.25；盈富基金18.57，跌2.2；友邦保险64.95，跌2.62；二仙七。新鸿基地产79.95，跌8.35；京东集团123.8，跌4.7；美团124元，跌1元；港交所298.6，跌8.6；融创中国2.6，升1.2；比亚迪股份243.4，跌3.8。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7， 日元 146.57，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362， 人民幣 7.322， 英磅對美元 1.25， 歐元對美元 1.073， 澳元對美元 0.64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日經平均指數報 32,544 點，跌62點，港金報 17,960 元，是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89美元，卖出19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由于受路面积水影响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挤塞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另外观塘道咧来回方向啊，较早前咧近住下行车道，即系个小隧道嗰个位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最新嘅资讯咧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下行车道，即系小隧道嗰个位啦，而家来回方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观塘道啦，去翻油塘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启泰苑噶。咁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港湾豪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星月居。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港湾豪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星月居。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咁而家张南隧道出观塘咧都系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水街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白石窝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井栏树啦，同埋打鼓岭新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挤塞，龙尾排到上怡道。喺新界宝林北路啦，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康城花园。咁另外宝林路来回方向，近住马油塘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受较早前暴雨影响啦，筲箕湾嘅耀兴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咁而家西贡区咧同埋大埔区咧嘅雨势特别大噶，咁揸车朋友咧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丽娟、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一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咕咕下 学古文。今日教乜嘢啊？ 今日讲字啊，中国人写字，系啊，啲字一定要靓先得。 系噶，睇啲字迹，你知唔知道系睇到你个人系点噶？系啊，睇到性格噶。 我啲字系觉得极其核突， 我都系核突。 唔系，就系 唔单止核突，唔单止靓核突嘅，大只同细只又已经唔同。 系啊， 同埋啲字咧，一路咁样射向上或者向下嘅话都可以嘅。呢啲字迹系有鉴证噶。 我知啊，阿 Y 嗰啲字就真系靓啦， 靓真系靓。 俾十粒星 嚟， 除咗佢嘅字靓之外咧，有一样嘢咧，就因为我哋写剧本咧，有时系比较赶嘅，但系佢都可以逐个字咧慢慢写，我唔得噶，我好心急，系咪好心急噶嘛？谂到就要快速写，系啊，咁啊，经常咧攞咗剧本咧睇唔到，马老师嘅剧本咧，我最经典就系我有一次我系佢演嘅先， 系啊，鬼画符，因为我哋啱先收到，跟住我呢度睇嘅时候完全唔知系手稿嚟，嗰阵时候仲系手稿，完全唔知佢写乜。 咩啊，马老师？ 冇 人睇到。 杨杨咧，杨杨啲字靓唔靓？ 其实话 O K 啊， 唔系你 O K 我都觉得 睇到， 系啊，睇到咯。 最起码你睇到先， 冇错。 咁就讲字啦，系你知就好啦。 咁另外亦都系熟女关注组嘅，咪睇今日咧呢个过咗黑月之后咧，嗰个士兵胎系细咗咧，定大咗咧？ 今日我哋会讲中秋节食月饼， 大家 要留意嘅嘢系啦，系啦， 你嘅非凡， 我中意食月饼啊， 系咩？ 尤其有蛋黄嘅月饼， 冰皮都。咁你会唔会想食好多蛋黄嗰啲咩五黄啊六黄嗰啲？ 但系应该唔系食四分一就已经饱嗰啲嚟 嘅。吓， 不如攞扎蛋黄食先， 唔好食连肉。 你唔好欺负佢啦， 丽蕊前辈。你叫佢唔好欺负我啊？ 系啊。 OK， 多谢。 定系整翻你乜啲煲打俾我？ 喂，嗱，讲到欺负咧，网上有人就摆上讨论区嘅。 系。 嗱，呢个落雨嘅时候咧，你喺街上面，你最唔中意乜嘢啊？ 冇遮。 就冇遮啦。第二就 系 俾啲车喺侧边经过。 洗身， 洗身， 系啊！ 虽然我冇试过由头到脚嗰啲咁狼狈吓，但系有人影到咧，就系怀疑有架车咧，佢系专登咧去铲埋啲水，去剪湿人哋咁样，咁佢就摆上去啦。因为佢觉得喂。佢影到咧，嗱，譬如路上边，你可以行中线，甚至你靠远少少就唔会溅到人哋噶啦，即系赚到人哋。咁但系佢专登咧就铲埋嗰啲水道啊，咁样。 即系原本行中间，突然间见到有人 急铲埋去咁样，就见到有几个人等紧巴士嘅咧，就湿晒啦咁样样。咁佢就问啊，其实咁样算唔算咧？叫做不小心驾驶咧咁样。咁有啲律师就答，其实都可以告得噶，不过你要举证佢系有心定冇意咯，因为有时我。自己都谂翻，我睇完新闻啊，我又冇试过唔觉意赚到人咧，我都唔记得。 其实自己都唔知哦。 自己有时你因为真系朦胧夜雨里咧，所有嗰啲视觉咧系低得好紧要嘅，即系啲水赚晒出嚟，你唔会再谂啊，我揸呢个位置会唔会赚到？你未必会。 佢日头定夜晚啊？ 日头嚟， 日头我哋又睇唔到啫。 系， 即系我觉得你。你明知嗰度有滩水，你车过实会整到人。 嗯， 同埋应该倒翻转嗰个逆向思维嘅就系，你明知嗰度有滩水嘅话，你咪应该要避开佢啊。 诶，佢搭巴士喎， 就唔系啊！你讲紧嘅就系揸车嗰个人。 系啊， 佢个逆向思维嘅就系，如果你正常嚟讲嘅话，你知道嗰度有滩水嘅话，你系咪应该反而要避开嗰滩水，就唔好等佢嗰啲水 涨上， 系啊，涨上嚟会整到人。 因为对你嘅车都唔好噶嘛，系咪先？ 太自私啦。 嗯，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揸车嘅朋友们都。多啲即係個警覺性，留意啲，因為你可能你就咁一賺賺過去咧，人哋真係全身都濕曬。 細路仔就特登跳落個水氹到整你 啊！唔係，除非你話你揸緊車嘅時候咧，有乜嘢情況你一定要咁樣嘅咧，就係你冇辦法能夠避開。你有時會咁樣噶嘛？譬如你隔離嗰條線有架車，我冇可能會扮過去隔離噶嘛？你唯有係咁樣嘅啫，先至能夠可以證實到嘅就究竟佢有心定係無意咯。如果你話佢真係附近嘅話，你方圓幾里都係冇車嘅，你特登嘅就係喺中線嗰度。你铲过去快线嗰度铲过去啲水，等人哋湿晒嘅话咧，我觉得我有合理嘅怀疑嘅就系你系心地唔好咯。 系啊， 你唔会咁做噶嘛，系咪先？ 唔系你就算 有咩好处啫， 有需要埋去咧要收万油噶嘛。 系啦，冇错啦吓。同埋好似 Sarah 话斋，对你嘅车都唔好噶，你专登铲埋嗰啲车底咧会湿晒。 咁湿得耐或者湿得劲嘅话咧，对你嘅车都有影响。 朝早都有讲过噶，系咪？佢有讲过嘅就系，如果你话真系已经系盖过咗呢个高度，已经差唔多系接近你嘅死气喉嘅话，你真系要小心啊嘛！你有咁嘅情况嘅话，突然之间你耷一耷嘅话，又或者有啲乜嘢情况，佢就会有造成一个负压，跟住啲水嘅话就会入你嘅水死气喉啊嘛！到时嘅你嘅车就会死火噶咯， 害人终害己。 系啊，咁你点会咁做？你系唔会咁做噶嘛？ 喂，讲到呢个水浸咧，嗱呢几日咧，直至今日都仲有车水浸。 仲有啊，张家豪， 我同阿潮潮嗰日都系讨论有一个嘅新产品，你哋听落睇下，你觉得 O 唔 OK 啦？咁样，咁咧就而家停车场最惊就拍地库嗰啲，包括我都系深受其害啊！咁啊，拍地库嘅停车场咧，经常咧可能没顶嘅，咁啊，就算唔没顶咧，你去一半你都死啦，系啦。咁啊，据闻而家坊间有啲大胶袋咧，系点样大胶袋咧？成架车咁，唔系啊，唔系凹落去，系包上嚟。佢话咧就系呢啲叫超厚胶袋啦，咁样。就铺晒成个喺地下，你洗架车埋去咁样包， 好似当礼物咁样包， 系啦，好似当礼物咁包。跟住我同阿潮潮倾，又得唔得噶？潮潮提出个谂法就系、是、个车底热噶，会辣溶啲胶咧。唔知你揸车有冇试过咧，俾啲胶袋黐咗个车底啊？有冇试过？系臭好耐噶，因为佢一辣溶咗咧，佢黐住咗咧，跟住咧你每次一揸车咧就闻到一阵嗰啲胶袋嘅溶嘅味，系啦，佢得唔得嘅咧？大家都 但 系 呢特制胶袋，我谂过。个熔点应该相对会高啲啩， 系啦，咁但系你谂得到啦，好烦嘅啫，你而家唔系包只杯，你包架车，你要洗落去嗰个袋度，咁样包，成个喺上边咁样扎起佢，我搞好耐咯。 嗱，呢个胶袋没顶嘅应该都搞唔掂。唔係，如果浸過頂， 佢 依然 包曬， 即係咁，佢有一個開放位噶 嘛，佢有個包咁樣包住佢。 咁如果啲水浸過個頂都 OK 嘅， 除非你想，除非漏水啦，除非你包嗰個位窄得唔好 啦， 係咯。 咁但係我就咁聽係，我覺得 work 嘅。 系嘛， 好过你乜都唔搞， 系嘅，虽然系会一定搞到一身汗咯， 系，系咪你发明噶？ 我冇兴趣嘅呢个胶袋， 喂，话唔定销情大卖嘅香港， 唔会啦，我估啊， 系已经有呢个制成品出咗， 有啦，街上有人用紧啦， 但系真系好难讲嘅，有时有好多嘢你会觉得你点会咁样做噶？咪即系有一日咧，潮潮又系 send 咗张相俾我哋，有冇睇到啊？佢咧就系喺打风嗰日咧，你见到嘅就系嗰啲车嗰度咧，喺自己嘅挡风玻璃嗰度咧打交叉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 咁你点揸？我想请问。 佢唔揸噶啦，佢打完风先揸噶啦。 咁但系你唔会咁做噶嘛？ 同埋使唔 使 啊？ 使唔使啊？ 使唔使啊？ 你唔会咁样裂噶呢架车，其实系嘛？ 所以我觉得呢啲将我拨入去啲无聊类嘅嘢，无聊类。 哦，咁啊属于你噶啦。 你邻居。 咁我拨翻翻埋嚟先。我搞错。 你知唔知嗰样嘢咩？道观啊。 咦，拨嚟拨去都系under无聊类，点拨都系无聊类。 去翻你嗰度。 好，继续我哋节目啊！雷暴警告有时系12点钟。今日天气不稳定啊，好多地方都有大雨啊。西贡区、大埔区都系雨势特别大。山泥倾泻警告迎生效。送俾大家有呢一首 Always。 十点五十一分，听个风骚快人提提你一个特别嘅消息啊！观塘到来回方向，观塘到来回方向近观塘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启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大家好，我是张明敏，很开心那时能够参加到广播剧，我记得应该是跟我的偶像朱曼子和这个李学斌。这段日子虽然很短暂，但是我是梦想成真。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缘来识缘，缘去随缘。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亦都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但是来去如风，梦过无痕。人的缘分深或者浅，就是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频繁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者不舍得，或者期待，或者无奈，最后淡然浅笑，都是要看他走。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亦都会缘去。生命之中有些人和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遇见，遇见了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又来不及熟悉，就算熟悉了，还是最后都是要说再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可以遇见。随着时光的推移，有些人来了又走了，有些人留下最后又走了。虽然是这样，都是要懂得珍惜每一次的遇见，珍惜所有踏过生命里面的足迹。生命的旅途，无论是苦与甘，悲与欢，自己感受，自己体会。带着微笑前行，这个世界没有哪个的生活比哪个容易。不过有些人就呼天抢地，有些人就默默继续努力。人心如水，缘来是船。如果不可以相随一生，何不静享岁月，慢慢地沉着回忆。情深，但是有时会缘浅。

唔可以再带相机翻学校。 点解啊？ 嗰个系手机嚟噶，马老师。 系啊，手机嚟噶，咁咪相机嚟噶。 我知啊， 手机同相机都唔得，系咪？ 系啊， 系唔得，全部呢啲 系咪咩机都唔得啊？ 系。 Okay, 你喘够未啊？打打底底，你一路 赶入嚟啊嘛！ 一路就坐喺度打打底底，咪赶入。 犀利犀利犀利！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收。 今日讲字啊，写字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字其实真系好紧要啊！字乃人之衣冠啊！即系呢句说话。 哇，文化 系啊！即系你写得手好字咧，人哋先睇得起你。 哦 ，OK。 我想问老师啊，不字字有冇其他意思啊？因为我睇个古文咧，佢话岳飞字鹏举咁样，系咪字啊代表名咁解啊？ 呢个咁唔喺我哋今日课程范围。 唔系个 syllabus 嗰度系嘛？ 冇错，你又唔好 醒嘅。 懒醒，我好憎呢啲同学嘅。你仲系举岳飞字鹏举喺度字，系咯？ 你要字佢啦， 字噶，我都有字啊，我有个三文治。 系啊。你都有字咧，你有內字， 內字 真係好開心啦！ 哎呀， 好翻就冇嘢噶啦， 係啊，嗱過咗咪冇嘢啦， 咁點咧？ 嚟嚟嚟， 繼續 嗱， 咁你係講邊個字啊？ 写字嗰啲字 ，OK， 好啊， 系啦，即系每个人都要写字，特别中国人，都冇错，同埋识写字，写好啲字。因为咧嗰阵时我细个，我啲字真 系 好核突，其实到而家都一样咁肉酸，基本上冇人睇得识。 但系好衬你啊， 系啊， 系咩？ 唔可以靓啊，你啲字。 唔系你觉得咧？你觉得点啊？其实我真系讲真，我觉得系字衬人。 系啊，见字如见人啊。 冇错啦，嗱，我觉得啊，小你叫咩名？ 细路长， 阿长仔咧，佢啲字真系几靓， 佢退学啦， 佢真系几， 我上咗几年啦，你连我名你都唔记得啊？ 乜因为你嘅名成日唔同啊嘛， 咁 所以今次 个女生同埋个男生啫嘛，男生叫细路长， 佢唔知你 田国 阳定系啊？ 咁你今日系乜嘢？ 我今日田国阳， 系咯， 系咪啊？ 咦，又双阳喎， 但系老师啊。其实咧，中文字靓咧有冇秘诀噶？嗱，因为咧英文我哋细个就写 copy book 噶嘛，中文人哋话呢个学嗰啲咩揸墨笔 系 嘛， 系 毛笔， 要练噶。其实 细个你有冇习字堂？ 有 学习个习字， 习字有 系啊！中国以前都系要习字，要教你点样揸笔。 嗰阵时候，你如果你要写啲好靓嘅字嘅话，你可以买嗰啲咧唔同嘅名家嘅字帖噶， 系啊， 系啊，嗰阵时候好犀利噶，你知唔知啊？我系买颜真卿啊，同埋 王 羲之。 阿柳生有冇买过啊？ 柳生柳公权，真系有咩我？ 通常都系呢几个， 梗系呢几个嘅嚟嚟去去，因为其他嗰啲 冇啊。但系我细个时候有杂志嘅，但系就 即系冇临帖嗰啲。 系啊，又冇阿柳生啊。冇嗰啲， 你咁你识唔识阿柳生啊？ 头先听， 佢应该识第二个柳， 柳咩嗰个？ 柳宗元，唔知话 柳屁股， 柳啊柳， 老师佢话 面红啊面红啊， 你真系柳柳骨骨 啦， 柳柳零零啦， 系。咁咧，以前咧細個咧，即係中國人細個咧，就不知道寫字。 嗯， 但係你知唔知太細個寫字就又唔好嘅？ 點解？即係隻手未發育覺得好啊？ 冇錯啦，即係太細個咧，譬如話你而家四五歲咧，真係太細個，佢啲手啲肌肉未 四五歲都未得， 未得 寫 字 喎。 係啊，係啊， 我記得我三歲讀 K 1要寫自己個名噶啦噃，馬老師。 咁樣寫字， 你都唔係寫呢個名。 关咩事啫？都系讲写字啊嘛， 艺名嚟嘅嘛。 诶，佢个名几多笔画噶？ 而家呢一个咯， 真名啊！ 我唔记得咗佢真名系咩？ 真名有多笔画嘅， 我真名都多笔画，佢真名又多笔画。 我真名净系看 你，嚟系喎，我 系啊，我 真名全部都系艺名嚟噶。 唔系啊，我真名嚟噶， 我都系真名。不过即系我最中间个字咧，系写到手都跛嘅。 系啊， 因为正字系好难写噶。 佢嗰个字咧。好难， 系啊，不停咁样， 好多虫仔，好多虫仔，好多虫仔， 系啊， 咁以前咧就习字嘅，必须要学习字嘅，因为你要练好啲字，同埋咧个姿势好紧要啊，要腰要挺直，咁啊双脚要平放。 你系讲紧揸普通笔定系毛笔先？ 毛笔， 我觉得最辛苦系咩咧？你要咁样 吊 住 咯，要咁样 吊 住， 写得耐咧好辛苦，真 系 好辛苦。 吊笔， 系啊， 同埋咧。 我以前的老师话咧，你点样揸不靓咧？就系、是、呢个窝咧摆只鸡蛋。 哦，系啊系，我都听过。 你有冇听过啊？你哋 我都听过， 你听过？ 听过听过。 要揸只鸡蛋。 咁你有冇真系摆 啊？ 你有冇真系摆？ 我摆咗只鹌鹑蛋。 咁咪容易咯，可咁咪易。 所以而家啲字就寫到咁啦，就因為當初老師嘅買雞蛋買鵪鶉蛋， 聽老師話，係 啊，我好後悔， 所以佢而家咪鵪鶉咯。 係啊，咁嗱，除咗只腳要平放，要墊地， 腳都要絕講究埋。 係啊，腰要平 放。你坐喺度都要啊？ 要啊，你寫字就坐喺度寫啊嘛，就要咁樣。 唔係㗎，有時候我見到嘅就係劉德華咧，有時係即係新年嘅時候會寫字，佢就喂企喺度好有型啊。 咁佢話咧個西遊哥咧要同呢個 膊頭 一樣 平衡， 即係唔可以窄，要咁樣闊，咁樣就寫啦。 嗯， 係啦。咁啲墨咧，你覺得啲墨要點咧？ 要有濃淡適宜。 唔可以太稀，唔可以太结， 要够黑， 要磨佢嘅， 冇错啦，得嘅， 真系噶， 一定要够黑 啊！ 会有唔黑嘅咩？ 你如果沟水咪 稀咯，咪浓稀咯，即系 系啊，要个墨要黑，同埋咧， 但系嗰时真系要自己磨嘅喎， 系 啊，你有个剪啦，跟住你有一个嗰啲好大啊，嗰啲 沟啲水， 同埋啲墨 臭臭， 嗰啲毛笔好讲究， 系 你有冇用过狼毫笔？ 有， 系啊， 小狼毛咁啊，系咪咩？小号同埋大号， 系啦， 写细 字同埋大字。 你有冇开咗叉咧？搵个口啜下佢，睇佢，你有冇试过啊？ 我从来冇开叉， 喂，你用得耐嗰支笔，我哋冇乜成日买新笔噶嘛？ 啜佢啊嘛，你咁大力笃做乜鬼啫？ 系，但佢硬咗嘛，因为嗰啲毛咧已经硬晒，你要搵啲清水。 抌咗佢啦， 佢要抌咯。 唔好借啲嘢啊，翻去继续。 老师继续啊， 你唔好借啲嘢啊。跟住你又讲嘢，快啲。嗱，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弄嘢。 咁仲有佢呢个啲笔咧，要大字细字之余咧，原来咧开头学写嗰啲字，你记唔记得有嗰、那个 上大人孔月己，发他诗咁嘅三字经？ 系啦，咁咧嗰个咧就系三字经，有三字经，就有千字文，千家诗， 记得 呢啲咧，全部都系小朋友开始学嘅时候咧、就写嗰啲字啦。咁写字咧，你两你三位同学咧。有冇写毛笔字噶？ 有 吓， 有噶。 其实冇得唔写噶，一定有噶。 杂志啦，除咗杂志之外，你有冇藤文噶？ 有 藤文咩叫藤文啊？ 即系你我嗰阵时作完一篇文，老师你改正就要藤翻一次出嚟。 系啊，藤抄一次啊。 但系唔系用毛笔， 我用毛笔。 用毛笔 咁又真系冇， 真系冇。 我用铅笔。 咁咪整蛊你啊！你老师憎你啊，所以叫你咁样啊，其他全部同学都唔使， 全班都唔使， 所以马老师啲字就写到咁啦，而家 系咪留班啊？ 丑样啊！ 系啊， 好怪， 点知原来冇用啊，都系咁丑样。 因为我哋有四个同学喺度，我全部都冇试过， 冇试过咁样 喎，好奇怪。 真系有噶藤文， 唔会藤你自己嗰啲噶。 唔系藤文系即系老师改完你篇文章啦，佢派俾你。 我知，但系你普通文章你唔系用墨水，唔系毛笔写噶嘛？ 用我哋用毛笔。 我最近一次嘅话咧系用抄经。 哦，心经 系抄心经， 嗯， 跟住我觉得真系好好，因为咧就系咧你系睇住自己一路咧，哇，写到乌里马查，慢慢同自己讲定啲嘢，越写系越好嘅。嗰啲系算唔算叫做藤咧？佢就系俾一篇心经你啦，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得智咁样。跟住咧你就系用墨佢喺上面度佢印咗嘅，跟住咧你就用呢个咪叫做藤文，系啦，佢就藤翻出嚟咯， 系啊， 跟住咧就送俾 你。 你 用用金色笔藤 噶？唔系啊，用黑色嘅毛笔。 我想问， 系毛笔，佢要你静啊嘛个心。 抄完之后系咪真系心灵？心灵方面系咪有得着？ 我觉得系咯， 沉淀咗系咪？ 系啊。 咁啊，马老师你快抄几遍？ 我抄咗几本都系。 不如你抄《金刚经》啊，《金刚经》长啲啊。 你知你个心术不直咧，你抄翻几次啦？ 波涛汹涌啊，马老师。 二百四十几个字，好快啫嘛。 波涛汹涌 啊！咁马 Michael 大佬话你， 我话佢心术不 正 啊， 我心术不正，我冇波涛汹涌。 唔系，佢因为波涛汹涌， 所以心 术 不正 嘅。 哦， 有因有果噶。 明白啦， 咁佢系倒果为因。 你嗰啲咩倒灌啊？又倒灌系嘛啊？你呢个同学，你今日咧讲咗两次，你作一句倒灌 啦。我唔中意用倒灌啊。 倒果为因， 倒果为因， 你咁巴闭， 我冇巴闭， 你就作翻一句咩话？头先你闹我句咩话？ 心术不正， 系心术不正，你波涛汹涌， 我作心术不正，全无人性。 哇，你呢度 我唔系话，我唔系话你啊，话人， 我知你梗唔系话我，你够胆你试下， 我系咩话？我系咩话？ 倒果为因， 系倒果为因，你啊波涛汹涌，系 波涛汹涌。阿兰叫大家食嘢唔好食咁多只种， 关咩事啊？ 你啊，你阵间要夺腰啊！ 唔使关事噶，佢作到咪得咯。 你波涛汹涌关阿兰咩事啊？ 我点解波涛汹涌唔可以扣喺阿兰度啊？你咩意思啊？阿兰听紧噶。 我嚟，倒果 为因。嗱，咪你哋两，你真系唔好乱咁嚟啊！你谂清楚先好讲啊！ 你 俾佢讲，俾佢讲， 系啦。倒果为因，我好挂住欣欣。 好啊！ 你呢个好。 佢玩得好开心啊！欣欣 好靓，佢啲相。 我好挂住佢啊！ 以前咧，仲有一个叫蒙学嘅喎， 蒙 启蒙嘅蒙。 哦 ，OK， 嗯。 大家觉得蒙学系乜嘢啊？蒙学 启蒙嘅蒙咯，启蒙你嘅一个 即系 我 啲最初嘅知识咯，系咪咁啊？人生最初嘅知识， 小朋友教小朋友，你觉得小朋友系点嘅？喺以前， 小朋友咩都唔识， 系咩都唔识， 白纸一张， 冇错。咁你要点 样？好劲啊！今日 好劲啊！呢个倒果为因啊！你小三，原来你呢个倒果为因。喂，波涛汹涌， 我作咗啦， 我知啊， 乜你咁啦？ 佢系咁叫啫，你唔使理佢。 我叫佢啫， 唔紧要，我保护你。快啲啊，蒙学！ 蒙学啊，你觉得系乜嘢？ 留咗小朋友学嘅嘢咯，小朋友好天真无邪嘅。 OK， 你自己幼稚园你记唔记得你写字写咩字 ？A B C 数字， 中文字写个名。我记得我上堂写个我字先嘅， 我记得写个一字，一字啊，大字啊， 都系嗰啲咯，人啊嗰啲咯。 点解你要写个我字咧？ 唔知啊，老师 咁深一嚟就我， 一嚟就 个我字其实好 深啊， 基本上咧，即系中文字嗰啲全部出晒嚟，即系撇啊、横啊。 我知， 个永字 哦，即系个我字啊，个我字点解你一学就写个学我字啊？系咪因为系一爪再爪啊？ 唔系， 阿古，因为佢要等佢知道自己个存在。 我觉得系， 同埋咧，因为呢个字咧，头先我已经讲咗少少啦，有晒中文字嗰啲撇 啊、捺 啊、勾 啊、 点 啊， 其实个永字咧就提晒啦， 永 字系啦，永字白发有冇听过 啊？嗯，冇 啊，真系冇。 咩叫永字白发？ 即系个永嗰个字 系啦，已经系有齐所有中文书法，动啊、横啊、勾 点啊、 捺、撇捺， 所以就永字白发啦。 系啦，咁同埋咧，中文字咧嘅特色咧系一个方块字。方块字咧，其实咧喺美术嘅视觉咧系靓过英文嘅，因为咧佢， 因为其实系佢就方幅画咁噶嘛， 系啊，同埋咧可以装一个字啊，呢个字装得靓唔靓咧，其实点 样装一个字我唔明， 装饰一个字，即系你嗰个字咁样要点样写？ 系啊，譬如话个平字啊，个平字，我又觉得呢个字唔靓嘅，但系有人装得呢个字好靓嘅，咁样。我唔識啊，即係裝呢個字啊，可以好靚嘅，特別你個名都一個李字都好裝， 個李字好多個心字都好好裝，我覺得 嚇個好好裝嘅，即係砌靚佢啊，係啊，咁我覺得個梁字又好裝，個張字好裝，而啊遠字又好裝，即係佢嗰啲動啊橫啊，同埋咧佢哋以前咧點，你知唔知點解要用嗰啲格？仔嚟規限住啲人寫中文字 啊， 因為方 塊 字 係啦，間距 冇錯，同埋咧就唔好穿過嗰個方格仔。你知唔知點解有啲人咧寫字咧會洞穿咗噶？洞穿嘅意思即係譬如話個平字， 我知，因為佢反叛， 佢唔守規矩， 因為太大力。 其实你哋讲得啱， 佢心术不正， 我觉得系噶， 系咪？ 系冇错， 心术不正 系啦，因为佢波涛汹涌， 所以心术不正，所以洞穿佢啦。 其实系真 倒果为因。 喂，好啦，你 唔系我想讲一样嘢，你头先你讲话嗰个方块字咧，你知唔知道西西个名系点嚟噶？ 西西咧，其实咧系一位香港嘅 作家， 著名嘅女作家啦，系咪？咁其实你写两个字嘅话咧，你将佢两个咁样搭埋咧，系两格菲林啊。 嗯，系、哦，系、哦，好有图像出嚟喎，即、嗯、刻。 哇！我 虽然而家啲人都好少用菲，好少用菲林影相、 啊， 但系以前我哋成日用，就即刻谂起啦。 系啊，好嘢，好嘢。 点解唔可以出街？即系点解会冻穿啊？你未解释？ 因为咧嗰、那个人咧，据讲啊，后来现代啲嗰啲书法家或者嗰啲有心理学研究嗰啲咧，就会话系佢哋喺学习上系其实有困难嘅。 哦， 即系冻穿嗰啲。 若果万一真系有咁样嘅情况， 系啊 系 啊、 嗯， 我以前写字都成日过格，你有冇噶？即系写字应该系一格一格一格 咁 啊。 咁如果即係啲家長咧，都真係可以留意下啲小朋友喺呢方面有冇即係洞穿個頭啊？因為有啲字你唔洞穿噶嘛，好似個平字，你洞穿咗係唔知咩字錯噶啦。 仲有啲人咧，將佢左右分轉咗，嗰啲叫做 倒轉啊，嗰啲好似 鏡像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嗱、啊啊啊，以後你哋上堂唔該你 咩？ 唔該咩？ 嗱你做唔該咩？你做我個老師喎咩啊？ 你講埋先啦，唔該咩？ 唔可以咁樣一路搞搞震。你又似你 喎， 冇搞搞震， 今 日好多正經噶啦，今日 得啦，冇嘢落 下一堂試下俾你知咩叫搞搞震啦。 嗱，咁咪叫搞震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早前暴雨水浸影响，位于筲箕湾的慈幼英文学校和慈幼学校因为部分设施水浸较严重，今日停课。其中慈幼学校校长陈婉琪说，同中学一样，今日小学全日停课，等待各部门检视路面情况，确定安全才可以恢复面授课。明日起小学暂时以网课代替。陈婉琪说，小学设施水浸情况相当严重，校内的互动体验室损毁，操场亦都曾经被淹浸，水浸一度达到一米，有音响器材被浸坏。他又说，小学大部分课室和图书馆位于一楼以上，学生财物未受影响，现时学校水电供应没有大碍，校方正是点算损失，相信会相当严重。受到水浸和山泥倾泻影响，筲箕湾耀兴道仍然封闭，邻近的耀东村有不少居民受到封路影响，需要行楼梯从八层高的平台落地面。有到耀东村探访家人的市民说，居民当中有不少长者，自己家人因为受到封路影响，要提早大约15分钟出门口。有带个孙翻学的长者说，提早半个钟出门，以往习惯搭巴士或者沿着山边的路慢慢行，但现时要带小朋友上落百几级楼梯较不方便。英国传媒早前报道，有两名英国人涉嫌为中国提供情报被捕。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说，所谓中方涉嫌窃取英国情报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中方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英国有关方面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这种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伦敦警察厅早前证实，根据官方保密法，今年三月拘捕两名男子。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被捕两人分别20多岁和30多岁，其中20多岁的男子是一名国会研究员，涉嫌为中国做间谍。报道又说，这名国会研究员是英国人，工作涉及国际政策，包括对华关系，曾经在中国工作。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領袖金正恩昨日在首都平壤金日成廣場與參加國慶75周年運防武力閱兵儀式的人員合照留念。韓聯社引述分析，早前預計 金正恩为了出席朝俄首脑会谈，或会最早在昨日乘坐专列从平壤出发，今日抵达举办东方经济论坛的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若果朝中社的报道属实，金正恩参加合照仪式时仍然留在平壤。南韩政府相关人士亦都说，目前未传出金正恩昨日启程前往俄罗斯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西贡区同大埔区的塔门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西贡区在早上9:50的过去一小时，更加已经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0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16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5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6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蚊，跌6毫；盈富基金18.53，跌2.6；阿里巴巴87.7，跌3.1。友邦保險64.7，跌2.87，恒生中國企業64.52，跌7毫；新鴻基地產79.95，跌8.35；美團124.2，跌8毫；京東集團123.5，跌5.1；港交所298.2，跌9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46.4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2，人民幣7.319，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2489點，跌113點。港金報17975蚊，升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3.09美元，賣出1923.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Jessica 提你交。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竹园道的桥底中线有坏车，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碧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依家龙尾咧就排到豉油街。另外，较早前路面积水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下列嘅路段啦，包括介乎林盛路同宝林南路之间嘅一段宝林北路来回方向，宝康路近宝丰路嘅全线去宝林北路方向，永礼路去将军澳上村全线来回方向，仲有观塘道下行车道，即是近住小隧道去旺角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仲有观塘道下行车道去油塘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同埋观塘道来回方向都已经解封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浙江街。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噶，依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岸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去屯门。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啊、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 啊、 兼技术部总监。 哇系啊，恭喜啊！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继续系咧，风骚快活人啦，雷暴警告有到12:00。头先行咗出去咧，都系有雨嘅，都几大雨嘅，大家留意留意啦。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94%。睇嘢嘅时间咯，咁啊，今礼拜咧，我睇一套泰国嘅电影，叫做《六九两头勾》。咁你就咁听个戏名，你觉得好奇怪，咩意思咧？咁样，话说有个女仔咧，佢自己一个人住嘅，而佢个门咧，即系嗰个 room number 咧系6号，但系咧因为嗰个螺丝松咗，间唔中咧会 跌咗落嚟， 跌咗落嚟。落嚟就变啲9号啦。好啦，呢个女仔咧就喺一间大公司做啦，但系有一日就收到一个通知，就因为公司咧而家经济不佳啦，咁啊抽签，佢唔系用边个做得好与唔好嚟做定夺炒边个。本来佢最佳员工嚟嘅，点知一抽佢唔好彩咧，抽到佢就炒咗佢啦，咁啊好唔开心，匿喺屋企啦。好啦，顺便都问下大家，如果有一日突然之间你门口有人摆咗大袋钱，你会唔会要呢？ 梗系要啦， 摆我门口、啊，咁、啊、应该系俾我嘅、 啊。好啦，咁呢个女仔炒咗啦，即系好绝望喺屋企啦。突然之间，佢发现门口多咗一大袋嘅钱，咁佢拎咗入去，佢就打俾佢嘅 friend 啊，喂，我可唔可以要咗佢啊？佢嘅 friend 问有几多啊？咁样，大约系几百万啦，即系如果你咁讲嘅，几百万啦。咁佢就诶，梗系唔好要啦。佢嘅 friend 话嗱，如果几百蚊。你仲可以当有人跌咗啫，几百万一定系不义之财，同埋一定唔会，即系你一定袋唔落嘅，你一定有事嘅咁样。咁佢听佢朋友讲咧，就成个包裹咧包翻摆咗喺门口，诶算啦，都系唔好要啦咁样。点知有个邻居行过，棘到跌低，就敲佢门啦。喂，小姐，你个包裹咁会棘亲人噶，拱翻俾佢，攞翻入去啦咁样。佢再攞翻入去之后咧。 佢就唔捨得啦， 系啦， 佢就唔捨得啦， 人性嚟嘅， 人性嚟噶， 有冇一份工？ 咁其实呢啲系黑帮嘅钱嚟嘅，咁大家可以谂得到跟住会发生咩事啦，就系陆续有杀手上门啦，咁样，咁啊剧透就唔再讲啦。不过咧就我唯一觉得佢系有嗰个气氛啦，同埋个古仔都几得意，但系我唔系好中意嗱，剧透一样嘢啫，我唔系好中意咧，佢将一套咁现实嘅戏咧。拉扯咗一啲叫做鬼鬼神神嘅嘢咯，系啦，即系无端端睇紧咁现实，点解会有审判嘅咁样？即系里边有啲人死咗嘛，咁跟住审判，譬如举例有个叫马小嘟咁样，我唔应该死嘅，我仲有好长命嘅，跟住咧仲将阿盲婆绑住咗。自己一个电脑改翻自己嘅寿命，咁跟住戏里边嗰个死之后起翻身，我唔中意呢个咯，即系好似。明明好現實嘅戲， 有少喜劇嘅， 咁佢喜劇嚟嘅，其實佢一個黑色喜劇嚟嘅、啊，叫做六九兩頭鈎泰國片八集，如果冇記錯，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 好。Okay.到我啦，無獨有偶，我都係睇咗泰國電影。跟住咧睇呢套泰國電影嘅話咧，就係、是、一個導演咧，佢一個自編自導嘅處女作，係一個愛情喜劇嘅。喺舊年2022年嘅時候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泰國嗰度咧就上映嘅。而家喺串流平台係有得睇嘅。個名叫做 OMG， 我愛你但不合時宜。英文名咧就係 OMG， 係Oh My Girl，Oh My Girl，Oh My Girl，Oh My Girl。My girl， 系啦，咁其实咧就当然咧，其他有嗰啲嘅支线嘅话咧，我就唔讲啦。咁集中要讲讲嘅就系男主角咧阿 K 啦，同埋女主角阿 June 嘅，佢哋两个咧就系学校嘅时候已经系相识噶啦。咁个男主角咧系非常之中意呢个女主角，佢都知道噶吓。咁而总系喺唔啱嘅时候咧向佢表白啦，想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咁啱咧阿 K 好可能想同佢讲嘅时候咧，阿 June 咧又咁啱识咗个男朋友，仲有一个渣男，不断喺佢嘅身边嗰度咧又分手又复合又分手又复合又分手。 识 咗你喎，系啦，就识咗你啦。我都觉得其实嗰个你系做到嘅。咁而阿 June 咧，佢又可能 我真系做啊。 系啊，咁阿 June 分手嘅时候，个咧阿 K 又啱啱有女朋友啦，即系永远嘅时间点都系对唔上嘅。你系咪觉得好嬲啊？兜兜转转，仲要系经过好多年嘅。咁阿 K 咧就仍然咧对阿 June 系念念不忘嘅。咁而朋友之间咧都知道佢哋两个嘅心意咧系一心想撮合，但系奈何咧老天爷咧总系喺度玩弄佢哋两个人嘅。咁而直至有一次嘅话咧，阿June 想结束呢一段咁样嘅，即系好暧昧嘅关系啊！ 其实有几烦人嘅， 冇错，因为其实佢已经有一个好好嘅男朋友，而且个男朋友咧，佢觉得系 perfect 嘅，你冇嘢可以挑剔佢嘅。咁如果佢仲成日同你咁啊拖拖拉拉嘅话，佢会觉得其实都好对唔住呢个朋友嘅，啱唔啱先？系啦，咁佢就话同佢讲话，不如咁啦，我哋就出嚟告别啦，就系喺呢一个最后尾嘅一日。佢哋大家做咗一啲嘢，而成为咗第二日阿 June 对阿 K 好失望嘅一个证据系啲咩？我唔讲啦。咁而中间我觉得有啲情节咧，我觉得系好睇嘅。例如咧，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咧，譬如你喜欢一个人嘅时候咧，你有冇做过啲咁嘅嘢嘅？即系例如个男仔咧就去帮人哋 casting 啦，去拍戏啦，跟住咧就会想 cast 自己个女仔咯。 会噶会。 咁你会希望帮佢去搵一啲 job opportunity 系咪？帮佢争取一啲工作嘅机会，就算对方系唔胜任啊。都系同个导演讲，你我求下你啊，你用佢啊， 拱填啲个名，将嗰啲最具竞争力嗰啲抌咗。 冇错 ，exactly 同个导演讲，佢就话我好中意呢个女仔，我求下你，哎呀，你选佢做呢个女主角，佢一定得嘅咁样。咁啊就只可以希望就系务求就亲近对方，即系呢啲咁嘅情节，其实佢全部都好好嘅，好真实。咁啊风格咧，其实系似咩咧？我的夜晚旅游。 哦， 系啦，所以咧你睇得好舒服嘅。男女主角之间咧，佢持续好朋友嘅关系，但系阿 K 咧永远都系守候喺阿 June 嘅身边。咁而两个人之间嘅话咧，对人对对方都会有爱意，就算知道对方咧识咗个渣男嘅话咧，都只会喺佢伤心嘅时候出嚟陪佢嘅啫，系咪好正？咁而最后佢哋会唔会喺埋一齐嘅话咧？请收看 Oh My Girl。 我觉得佢呢个 OMG 咧都好正， 真系 几 好 嘅， 有心思。我觉得头先 casting 嗰个咧。好事，因為我記得我朋友咧，佢係想幫佢另一半咧，即係揾多啲 job opportunity 啦。 喂，手長唔係特登呢個。之後咧咁樣咧，佢俾佢啲 agent 咧睇相啦，佢全部相都係俾佢嘅男朋友嘅相，但係嗰個客咧要係兩個人嚟嘅，即係我俾兩個人你揀啦。A 男朋友，B 都係佢分唔到個客。之後咧，嗰個女 仔话：放心啦，个客点拣都系你嚟噶啦， 佢分唔到你啲相。 你知唔知个情节 exactly 一样啊？佢就有好多睇嗰啲相啦。我睇咗相嘅时候咧，睇咗下之后，跟住个导演，咦？呢、這个呢张相呢个女仔出现过咯。佢就唔系另外一个嚟嘅。跟住咧睇睇下之后，又系佢。 真系发生过。 又系佢，跟住佢就即刻行埋去，佢就话：导演，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呢个女仔，我求我哋 cast 咁样。系一模一样、啊。 朝中有人真系好办事。 系啦。我觉得是舒服的是啊你会喊的因为其实你是成日都很想他们两个在一起、但你总是不可以在一起咯、 好到我了今天要讲就是一套日本的电影、是讲 BL Boy Love 的、我自己觉得这套电影我看下去、有很多位都很 surprising 和有感动位的、这套电影叫做爱是自私egoist 即系自我中心咁，佢就亦爱是自私啦。咁啊，讲下两大主演先，就喺日本咧都红嘅演员嚟嘅，就系有呢个铃木亮平同埋宫泽冰如啊。咁呢套戏咧，虽然讲 boy love 啦，但佢哋都入围咗呢一个 Asian Film Festival， 即系啱啱先我四月份去嗰、那个电影节啦， 嘅 入围咗呢个最佳男主角同埋男配角。而啊，宫泽冰如咧更加凭呢套戏咧系夺取到呢一个最佳男配角嘅。咁所以见到呢个排场位，即系要睇睇。咁咧讲下个故事讲咩啦？咁啊就讲。铃木亮平扮演的角色叫浩富啦，咁佢就一个时装杂志的高层嚟嘅，咁、有一日咧，佢觉得身形肥咗，不如找个私人健身教练先，咁、就系揾到呢、這、一个 好正啊呢啲 BL， 宫泽冰如饰演的龙太，咁呢一个咧都好合理，即系我都估到呢个剧情发展咧，就喺佢哋做 gym 嘅时候， 唔合理都 OK 噶呢啲， 又发展咗大家嘅爱意啦， 唔使入嚟， 系 咪？ 编剧呢啲唔系睇呢啲，唔系睇剧情啊！ 但系你见到佢哋两个都好投入，同埋都唔尴尬咧。但我想讲阿铃木亮平嗰阵时应该已经结咗婚啦，我就喺度谂，哇，点解对方都系正讲，佢接呢个工作嘅时候，究竟点样同屋企人或者同老婆去攞呢个 permission？ 喂，呢啲先至唔惊啊！ 点解要攞？ 系啊，呢啲先至唔惊，因为同男仔嘛，系嘛， 其实所有 女仔我 拍戏嘅，如果结咗婚都要拍噶啦，其实 男男女女要攞， 系啊，你觉得点解啊？ 因为你即系当中系会涉及，因为嗱，佢个意识形态比较大胆嘅， 系啊， 有好多真系床上面嘅，大家观众可以去翻睇， 大佬， 嗰种我谂。都真係要有啲心理準備先可以突破到嘅，係、啦。咁啊講下劇情啦。咁咧就大家都愛到如火如荼嘅時候咧，突然之間龍太就話唔得啦，我哋要分手啦。點解咧？原來因為龍太咧佢係一個援交嘅一個工作者，咁啊佢得即係同阿浩富一齊嘅時候咧，佢去接唔同客嘅時候咧，佢個心理有種好內疚同埋有啲拉扯。咁佢話我哋真係唔可以再喺埋一齊啦。咁但係浩富喺呢個時候咧，因為已經就愛得太深啦。佢話不如咁樣啦。你放棄做你呢個援交嘅工作，我每個月可能用某一個金額去支援你。雖然嗰個金額唔係話好多，但係餓你唔死先。咁希望阿龍太都可以自己揾一啲正常啲嘅工作，就唔使再做援交啦。咁阿龍太係真係俾佢嘅誠意感動咗嘅，咁可能就每個月即係接受佢呢個嘅支援嘅金額啦。咁但係咧。咁人哋嘅劇情係咁樣，咁但係咧，阿龍太咧就講咧，佢咧朝頭早同夜晚咧都要各打兩份工嘅，朝頭早就要做搬運工人啦，夜晚就要去做呢一個餐廳嘅洗碗啦。咁其實大家都相安無事，都愛即係都發展得好順利啦。又阿龍太又介紹自己嘅媽媽俾阿浩富識，咁其實大家都諗住，咦，好順利咁樣發展落去時候咧，有一日媽媽打電話俾阿浩富，佢話仔仔喺屋企猝死咗，因為真係。做嘢做得冇事停，系啦。咁去到呢个位咧，我自己觉得真系呢套戏，可能我去到中后段啦，我觉得系最好睇嘅部分就系咩咧？佢哋喺丧礼上面啦，妈妈去准备呢一个丧礼时候，阿浩富对阿龙太嘅离去嗰种痛啦。咁、我觉得佢喺个丧礼上面都嗰种痛系真系我都睇到几痛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呢个部分啦。而第二个位，我觉得成套戏最好睇，同埋我自己问自己，如果我系嗰个主角时候，我做唔做到咧？就系咩咧？阿龙太离开咗啦，咁其实系讲阿。龙太嘅屋企咧系佢同佢系单亲家庭嚟嘅，咁佢得佢妈妈自己一个嘅啫。咁佢离开咗嘅时候，冇人照顾佢妈妈啦。再加上佢妈妈嘅身体状况咧，其实不嬲都唔好嘅。而去到后尾咧，仲话系确诊咗呢个胰脏癌嘅末期。咁浩富咧就每一 即係每一日咧都會去照顧佢啦，買嘢食佢俾佢啦，又幫佢打理家務啦，亦都提出個請求話，不如你過嚟我屋企，我同你一齊住啦，我照顧你啦。而最後咧講到阿媽媽咧真係入咗醫院啦，真係要離開人世啦。佢最後嗰一種喺佢床邊無微不至嘅照顧咧，我係覺得睇到起雞皮嘅，因為大家你明唔明啊？我又唔係你阿媽，你又唔係我個仔，但係佢哋可以突破咗呢種血緣關去照顧大家，我覺得嗰個位係成套戲係最 感人、 最感人嘅部分。 愛屋及烏啊！ 睇得戲少啦， 我諗起嗰套台灣地區， 親愛的放下，你睇啦， 係啊， 哇，勁！ 嗰套。即係你，我覺得你又可以去 嗰套會再俾呢一套 同一時間諗起， 係啊，親愛的放下。你開頭講嘅時候，我咧就似乜嘢咧？似呢個泰國嘅黑幫少爺愛上 我，亦都似我，亦都似我準備介紹嗰套戲，又係有直有絕直。 OK， 係啊，你我覺得你真係可以睇啊！ 你真係一定要睇《親愛的放下》 啊！好好睇，嗰個演嗰個媽媽嗰個咧，係台灣地區一個好紅嘅， 唔係一兩個男仔嗰個 boy L 嘛 ，boy love 嘛 ，boy love 我睇咗嗰 套，係啊， 大哥。 好真係好犀利！ 呢套個，因為佢係日本咧，佢嗰種節奏，因為平時我咪唔係好 中 意睇日本嘅節奏嘅， 係。 但係呢套 佢電影定係劇啊？ 電影嚟 嘅， 我又覺得所有嘢都我接受到個節奏。 啊哈， 嗯，好，馬老師， 我覺得好嘅電影個節奏冇乜所謂， 係啊， 只要拍得好， 該快 個節奏就 該快咪快，慢咪慢。 因為有時有啲嘢，我覺得個節奏嘅就係在於嘅就係有啲嘢係需要煲，係 啊， 嗰 個氣味嚟啊嘛。 到最尾嗰一下你先至會嚟嘅，所以我又唔我同意你嘅講法。 係啊，你冇嚟一嚟。轻含含， 但 系 有时啲节奏太慢，我唉睇唔住，我已经即系未挨到嗰个位，已经咩咗？即系嗰日同你讲嗰套台湾剧啊， 模仿犯 系啦， 系第一集系好慢，好松散， 嗯， 系。跟住我介紹呢一套呢就係2021年咁啱啊瑞又睇過就講過。 好嘢嚟 嘅 呢套。 但係呢套戲呢叫做犬 山 記。 犬山記。 犬山記 The Power of the Dog。 Yes。 係一個講緊1900年嘅一個電影，係西部牛仔歐洲，對唔住。一個歐講緊一個地區，咁當時啲男士呢個個都係啲 cowboy 嚟嘅。係就以 牧場 伐木去养牛， 养牛跟住卖嗰啲 木材啊， 同埋嗰啲皮 牛皮 牛皮， 咁又有两兄弟，咁佢哋有个之前有个师傅又教佢哋点样去，即系响呢啲咁嘅荒郊之地咧谋生嘅，有啲即系技巧啊，点样套住嗰啲走失嗰啲牛啊，等等等等，然后教佢一啲生活嘅技巧。咁呢个时候咧，呢两兄弟咧突然间就去到一个村庄，佢哋成日都去嗰度就系食晚饭嘅。咁跟住咧，个哥哥咧又中意咗嗰个女人，其实嗰个女人咧系一个寡妇嚟嘅，佢有一个仔啊，个仔都好大个啦。咁George 咧就同呢个女士结咗婚，咁但系呢个细佬即系个男主角咧。就唔係好中意呢個女人，唔知點解嗱，我冇解釋。其實我想諗清楚點解佢咁唔喜歡、唔接受呢個女人， 即係咁唔中意阿嫂。 係啊，即係佢成日留難佢嘅，留難佢咩咧？就係話，譬如話佢彈琴啦，佢係自己喺度彈吉他，騷擾佢，即係然後有啲精神虐待佢啊咁樣。呢、這個女士咧就俾佢搞到咧，真係癲咁滯。佢成日收埋， 仲要搬咗喺一個咁嘅地方，係咪？係 啊， 咩都有，四野無人， 係啊， 得個自己一個女人仔。 個女人咧得一個仔，個仔咧係嗰啲即係溜溜幼幼啊，嗰啲斯文仔嚟嘅，有少少。B.L. 嗰啲感覺嗰啲啊，咁而呢個男仔起初就好柔弱嘅，亦都唔中意呢個人嘅。而發展落去咧，佢哋咧，咦，叮有啲嘢喎，有啲感覺喎。而呢個男士咧就開始教呢個男仔一啲響呢啲野外生存嘅一啲嘅秘訣啦。 你講緊喺屋企嚟講，其實佢係佢舅父，唔係係咪舅父啊？佢嫁咗落去嘛，就嗰、是、個係佢個仔，佢個叔，係啦，佢個叔叔嚟嘅，應該本來係佢個叔叔嚟嘅。 係啊，係啊，咁但唔係即係 冇血緣關係嘅， 冇血緣關係嘅。咁而呢個故事，佢我覺得好睇嘅地方咧，就係咧嗰個男主角咧，其實咧佢嗰個地方咧望一個山咧，其實嗰、那個佢師傅話俾佢聽咧，係一隻狗伏咗喺度。咁其實冇乜人睇到嗰、那個原來係只狗嚟嘅。咁佢問呢一個僆仔，那個僆仔一嘢就睇到啦，其實係一隻狗嚟嘅。於是咧，佢覺得咧同呢個男仔咧 click 到啦， 升到啦，即係大家有啲 common language 咧， 開始 教佢啦，其實啲微妙嘅關係啦、 嗯， 微妙嘅關係啫，佢哋冇任何嘅嘢，因為嗰陣時我諗都係1900年，係咪嗰啲思想都係比較、嗯？ 你唔可以同人哋講咯呢樣嘢，其實有少少斷背山嘅嗰種咁樣嘅背景同埋感覺，又係牛仔啊嘛。 係啊，有啲痛苦嘅、嗯，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啲痛苦，即係有啲。因為佢哋牛仔咧好 man 嘅嘛， 你唔可以話俾人聽，係 啦、 啊， 你 中 意個男仔啊嘛，係、嗯、啊，唔得噶嘛。咁我自己覺得咧，呢套戲係幾好睇嘅，雖然佢好長喎，好似有成3个钟头， 有3个钟啊，但係我一啲都唔覺得悶。 係啊，即係如果阿楊楊頭先佢話個節奏好慢咧，呢套咧 呢個就真係好慢啊， 好慢。 但係佢有好多嘢俾你睇嘅，其實 景好靚嘅，係 啊，譬如話個媽媽。佢有時真係好痛苦，點解呢個阿叔仔對自己咁衰嘅咧？係係咪我做錯事咧？咁、嗯、但係因為冇辦法，嗰陣時一個男人嘅世界啊，即係佢哋要做好多嘢。但係呢個女人咧，後來有一次都同佢死過，就將嗰啲牛皮咧、嗯、送曬俾人哋賣曬俾人， 賣曬俾人 啊！咁佢就會發脾氣想殺人咁樣。 咁 同埋我覺得佢有啲幾含蓄嘅就係、是。讲呢两个男士之间嘅感情啦，我觉得系含蓄嘅。后来呢、这个嗰个男主角咧患咗可能系汤牛嘅时候咧、嗯、染咗一啲 病 啊，炭咩追患 系炭追病， 系炭追病，于是咧就冇咗条生命啦。咁、 嗯、 其实咧你可以话淡淡一杯开水咁样样，系好淡嘅、嗯那个戏。 哦， 算唔算？ 可以咁講， 可以 但係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嘅就係每一個演員佢哋都好精湛。係、嗯，你講緊嗰個係啦，好精緻嘅演技，因為其實冇得講，因為佢係 Benedict Cumberbatch 啊，咁、嗯、佢就係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就係英國嘅演員。咁、 嗯、 而就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嘅演技係計算得非常精準嘅，即係嗰啲位置，咁你會覺得係好好睇咯。以及我會覺得仲有嘅就係佢咪喺個山嗰度，跟住自己喺度游水，定係喺度沖涼裸泳嘅。 係、 啊， 真係啊裸體， 然後俾佢好痛苦，係俾佢見到，係啦，佢就知道咩事。 係啊，即係有啲嘢，我覺得唔使要好著跡咁寫，但有啲佢交代到咧，冇錯啦，係啊，就會。好正啦！我都推介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睇下呢一套戲。 係一位女導演，係一位女導演嚟嘅。 係啊，女導演拍一個男人戲咧，佢唔係嗰啲好陽光，唔係好即係周潤發嗰啲咁嘅電影。 佢睇嗰啲位嘅話，係同你一個男嘅導演去處理呢一種嘅劇，佢有啲唔同 嘅 嘢咯，有分別嘅，你會見到嚇。佢係喺嗰啲細位同埋啲好精緻嘅位嗰度咧，係啦。 多謝推介，遠山記嚇，12点先睇新聞報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Honey 你好，系啦，一家人齐齐整整啦吓，当然啦，因为中秋节又就快到啦， 好快到啦， 好快唔够一个月啊， 咁咪系咯， 两个礼拜到啦， 行船争解难， 今日农历7月27， 系啊，好快就到中秋啦， 系啊， 系啦， 系啊， 我哋都要约埋一齐咧食餐饭啊，好唔好啊？大家做下节啦，冇礼品。好，咁就我哋要先讲讲 大家姐冇礼粉喎，话 我冇所谓， 唔惊啊，我哋就去佢屋企。 你哋冇咁过分啊，话俾你哋阿妈知啊。 我阿妈都唔真系唔惊你。OK， 好啦，我哋先要讲嘅咧就系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啦，咁啊就系要针对嘅小羊妹呢个问题嘅，系啦，嗯， 咁啊小羊妹咧就都有俾飲食记录嘅，咁啊都每一日都有俾啦，系啦，咁咧就见翻咧就系佢啲出师表咧 重见光明， 系啦，基本上咧。我哋即係個圖，大家仲有印象嘛？ 記得 係啊。咁之前啊，羊妹咧就係五啊六啊嗰啲咁樣，即係水咁樣嘅。而家就去到三啊四啦。咁四係最好嘅，三就飲唔夠水咯。咁基本上佢嗰個生果係少咗嘅。 嗯， 係啊，即係佢冇食生果嗰日咧，有時係三咯，即係係啊硬啲。係咁啊，即係 粟米啊。 你要嚟一條啊？ 喂， 有 即系都要 够啦， 向住梯科嘅目标。 抵死， 马家姐好 man 啊！ 马家姐好恶， 好污民啊！ 马家姐好似文道主任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有时咁样闹佢啊！ 咩有时啊 ？always 啊！ 咁系啊嘛，佢家姐嚟噶嘛， 系 啊，系咯，想你好啫，小羊妹。 咁所以咧，小羊妹嗰个饮食咧，佢平均可能有時冇食生果，有時咧就會食一個生果咁樣啦。我見到佢有食火龍果，有食柿啊嗰啲。咁如果佢 你都食好多唔同類型嘅生果， 都做得好好嘅。係 啊， 係咯。 唔係而家有啲細只啲嘅，好似橙咁大啲啦，有 細少少嘅， 有啲就好似巨啫，兩個橙。 你攞啲翻嚟考勁嗰啲前輩。 我要問問媽咪先，媽咪買嘅。 OK OK， 啱啊，呢個做得好，係啊， 好， 唔好俾人受騙。咁 我俾其他嘢你食啊嘛， 我食火龙果啫，有几受骗啊！好好好，继续。 咁所以咧，嚟紧咧，小羊妹咧可以个生果咧试下每日真系食足一个睇下先，系啦、 嗯、 一个，即系每一日都要有。嗯要食嘅， 即 係 佢要都要循序漸進，係咪啊？即係唔好一嚟就好多。 因為我哋對於腸易激綜合症嚟，我哋就首先要揾出佢邊一方面係有問題啦。 咁好明顯嘅就係果糖啊嘛， 即 係 嗰方面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喺生果嗰度排除。咁、嗯、有啲人可能係關於即係乳糖，即係奶類咁樣嘅。咁、 嗯、 小羊妹又唔關事啦。咁所以就唔使排除嘅。咁、 嗯、 我哋揾咗係咩原因之後咧，我哋有三個步驟嘅。第一個咧就揾原因啦。第二個咧就係咧即係試翻佢可以即係 接受到嘅份量， 接受係啦，即係 tolerate 到幾多個份量啦，同埋 tolerate 到乜嘢嘢啦。 嗯哼， 呢個第 我 tolerate 唔飲啊，家姐咁點啊？ 咁啊，私底下就自己搞掂啦。 呢個人咧同食物就唔同嘅，你會舐佢啊你。你会食佢啊？你唔会嘛？我哋嗰个食物 系啦。咁第三个 step 咧，就即系第三个步骤咧，就去到你知道你自己可以接受到食到啲乜嘢嘅时候咧，就个份量去到几多啦。即系所以我哋 逐 步 逐步嚟， 系啦系啦。咁每个人唔同嘅，咁有啲可能对于麦子嗰个敏感啦，即系麦子蛋白个敏感啦，系啦。咁有啲啊关唔同嘅糖嘅事啦，咁个个唔同。咁小羊妹就关于生果， 样样嘢试。 系 你都要同佢慢慢慢慢试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so far 佢生果都 OK， 咁净系咧个量太多嘅时候，即系佢有时饮埋果汁啊，食半个石食 半 个 西 瓜啊，系啊，嗰啲咧， 系 系过咗个量。 马家姐用啲不文明嘅手势指我啊！ 系咩？ 系哦哦，原来系咁。 嗯 ，OK， 系。系咁，呢、這个小羊妹呢个环节咧就到此为止。 Yeah! 我想问阿奶一句说话，我系咪一百分面几多分合格毕业啊？ 唔知咧，唔知咧。 你可以系攞到九啊九分嘅， 哇， 系啊，佢真系 好乖， 系啊，好乖，系啊，同埋即系知道点样去改变嘅时候，你自己即系 feel 到噶嘛，即系自己都冇咁辛苦啦，呢个系重点。 系系，咁而家咧，你而家有冇好啲啊？即系可能又会肥翻少少啊？ 就系唔系肥啲就未咁快啦，话呢排冇搏，但我最明显咩？我放屁放少咗， 系咩？ 系啊，系啊。 系咩？我知啊，喺人哋后边 感受到啊嘛， 喺人哋后边放屁放少。 问题嚟啦，问题嚟啦，阿兰 系 即係你哋咁膚淺嘅笑容擺笑完。我想問你，其實放屁多同埋少，其實係代表咩呢？ 即係其實係即係你食咗嘢之後咧，會產生啲氣體啦。咁氣體其實冇話好同埋唔好嘅。咁所以咧，有時你可能食肉比較多嘅時候，你個味道係會臭啲嘅，因為個發酵嗰啲食物啦。 冇錯。 咁其實你睇下會唔會即係好騷擾到、好干擾到你個生活咯？ 干擾啊！干擾其他人㗎、啊。 咦？睇你可感受啊，你前 輩。 系啦，咁其实你话放得多与少咧，对于个身体咧唔会话真系好大嘅影响咯，即系只不过有啲真系好夸张啦，真系有时可能即系去到失禁咁样就会，系有啲真系放到 会放到 系啊， 系啦， 即系肠易激综合症都会有呢个情况， 系啊， 正常嘅，即系睇下会唔会影响到你生活，呢个系重点，系 明白。好，咁而家我哋就继续讲另外嘅一个新嘅话题咧，就同而家呢段时间大家开始啦。 Mooncake 系啊， 系啦， 月饼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系啊，唔知大家食咗月饼未咧？ 未嘅，我 未嘅， 我收到啦，已经 系啊，我都收到 啊，系 啊，系啊， 好好噶。唔捨得食、啊， 唔係真係啊，真係唔捨得，因為好靚 啊，係啦，留翻即係整 日 先 食， 係睇住個 expiry date 喎， 係啊，通常個期限都短嘅，可能三個月咁樣或者一兩個月， 係 啊，係啊，因為佢通常會落得比較少嘅防腐劑，甚至冇防腐劑嘅、可能有啲係30日啊，有啲係20日咁，所以 大家要留意 留意嗰個食用日期咁樣。 嚟啊！跟住我哋要讲嘅就系关于月饼 啦。咁啊，当然问大家食月饼。咁过往嗰啲中秋咧，你哋会即系食中意食啲咩月饼啊？或者系会食几多？ 双黄白莲蓉。 嗯，我都系。双 黄白莲传统嘅。 呢两年我中意食流心嗰啲。 流心 好好食。 系系。 唔中意。 咁 你流咁你流心啲咯。 冰皮 啊，系啊，做人要流心啲。 俾 attention。 俾 attention。哦，你个月饼叫 pay attention mooncake， 系啊。 咁但系会食几多咧？即系譬如一日可能你会食几多？如果你当传统月饼咁大个， 一日 嗱，系啊， 一日我可以食一只噶， 食一只， 系啊。但系每一次你只可以食四分一解，跟住你留翻， 但系你 系翻咧就 一日食晒成， 唔系，我分开几次， 哦，几次 系啦，分开几次， 但系一日内食晒， 一日内食一只咯， 一只 系啊， 我一日内食翻食两只。 两 只 啊，真系可以噶，因为真 系 好好食， 系停唔到噶， 系系 你咧？ 我真系食唔到咁多，我真系一解嘅啫， 一解即系四分一解， 系啊 系 啊， 你真系唔抵啦，食咁少嘢，但系个样 唔系嗰因为个莲蓉我觉得好滞， 好滞啱，系啊，真系会滞， 麻麻地， 系啊系啊， 蛋 黄嗰啲 都 好流咁样，系啊系啊，其实马家姐个做法系啱嘅，所以咧就即系传统嗰啲月饼嚟计啦，即系成年人咧，我哋建议咧一日就食四分一个吓 咁少噶咋 系啊， 因为我有一年咧，即系年少气盛咧，同人哋输赌，可唔可以食成嚿月饼咧？哇， 食唔到嘅，食唔到嘅， 即系一口气食， 系啊， 即系攞住当菠萝包咁食， 系啊，大家亦都唔好咁样玩呢啲游戏， 系啊，系啊，好滞啊，咁又俾你哋估下先，有个问题， 好， 咁以下呢几款月饼咧，边个卡路里系最高啊？一低糖蛋黄白莲蓉，二双黄莲蓉，三金华五仁，四流心奶黄，五香甜芒果，六猫山王榴莲。 哇，你哇你跟得好好贴，因为呢一排先出噶。 我拣 pay attention， 拣翻你自己嗰、那个。 刘生，我拣我自己嗰、那个双黄白莲蓉。 我都系高货呢个。 系啦，双黄白莲蓉。 大家都唔啱嘅。 我个留香榴莲。 唔啱， 冇可能榴莲系咪？ 系芒果 咩？金力五仁啊？ 唔系 双黄莲蓉，我估双黄。 你呢几样啫嘛，我哋已经估匀噶啦，你都唔系。 你唔系低糖咩？双 系啦，系低糖蛋黄白莲。 点解俾个名呃咗？ 系 啊，所以就要带出呢个信息啦。低糖未必系低脂。 哦， 系啊，因为大家记唔记得？系啦，每一克嘅脂肪系有九个卡路里，每一克嘅糖分四个卡路里。咁你谂下，如果你系低糖但系高脂嘅时候，个卡路里就会高啦。 系。 咁如果以100克嚟计算咧？ 低糖蛋黄白莲蓉咧，就有444个卡路里。咁你传统月饼嗰啲咧，可以去到譬如一个有185克嘅，咁你去到系多于一餐饭嘅卡路里。 哦， 系啊，咁所以即系去到700几卡路里啦。谂下，你食一个月饼啫，你仲未系正餐。 我哋唔使一日食饭，我哋日出嚟食一个月饼。 咁我一日其他咩都唔食嘅话，我就食一个月饼得唔得？ 咁又你会咁又会肚饿 啊？吓， 系啊， 系啊，系啊，都会营养不良。 系啊， 系 啊， 你唔可以咁样。 系啊，咁又再俾大家估啦。 好啊。 咁头先嗰几款咧，边个嘅总脂肪系最高嘅？系啦，头先都有 hints 噶啦，即系头先低糖蛋黄白莲蓉， 总脂肪 系啊， 脂肪 双黄莲蓉、金腿五仁、流心奶黄、香芒。 脂肪啊，金腿五仁啦，啊唔系五仁，有啲果仁喺里面，系啦先啦。脂肪 双黄白莲蓉 系啊，我都系高喎，双黄白莲蓉，我哋全部买晒双黄白莲蓉， 即系就系我哋系啦，即 系系啊三个 系，咁我哋都系即系卡路里最高嗰个嘅， 嗯 系啊，即系低糖蛋黄白莲蓉嗰个 系 最高，系啦，咁以100克嚟计算咧，有24.4克嘅总脂肪。 哇， 系啊，嗱，嗰个pay attention 都唔低噶，有19.2克噶，流心奶黄 争啲， 系啊， 系啊， 系啊，咁跟住咧就去到金腿五仁啦，都有16.4克嘅。 咁边一个系会比较低啲啊？如果你咁样讲， 嗱，系啱。咁相对嚟讲比较低啲嘅咧，就系冰皮嗰啲啦，因为佢系糖会多啲啊嘛，油分就会少咗啦。咁相对于咧就系嗰个榴莲啊，同埋芒果嗰啲系会低啲嘅，低于10，系啊，系，但系都唔， 但都唔建议你食太多，系咪？因为个糖分高，你都一样对身体唔好噶。 脂肪高， 冇雪糕月饼喎， 雪糕月饼。雪糕月饼其实我哋都纳入嗰、那个即系我哋嘅冰皮入边嘅，系啊系啊， 都系嗰一种， 系啊，咁嗱又俾你再估下啦， 好， 头先嗰几种啦，边一款嘅饱和脂肪系最高？ 饱 和脂肪， 饱和脂肪 ，OK， 系啊， 有答错就好肉酸 嘅，系啊，你小心啲答啊，上咗咁多落糖， 饱和脂肪比较高，奶黄流。做乜嘢啊？偷偷地喺度揸手仔， 流心奶黄， 流心奶黄月饼，我觉得系， 系 都系双黄， 我都系头先个低糖嗰个 系， 梗系沙拉姐啱啦，仲话答错小心啲，我叫佢话听咗咁多糖系咪啊？咁饱和脂肪有啲咩唔好啊？记唔记得？ 饱和脂肪塞血管啦， 系 胆固醇 系啦，就会提升你个坏胆固醇。咁你因为其实相对嚟讲，动物嘅脂肪即系猪油啊、牛油嘅饱和脂肪个比例就系好高嘅。咁其实就会直接影响个坏胆固醇，所以都要留意嘅。系啊， 而家嗰啲传统月饼系咪都系用猪油整嘅？ 猪油多啊，一定 系 动物， 但 系 好似一定要用先可以猜到， 系啊， 先可以猜到 嘅，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好，咁又嚟啦，边个糖分最高？ 糖分睇下先， 低糖 低 蛋系，讲咗低糖就应该可以排除啦， 系 咪先？ 噶 系可以有信心地答你系， 低糖系糖分最高啊， 最低 最低， 香甜芒果， 香甜芒果， 我又 pay attention，pay attention， 佢话甜，我信佢 系，大姐咧。 你是雙黃 蓮蓉， 雙黃蓮蓉， 嗯，啱，沙姐又啱， 好叻啊，沙姐， 走開啊你， 係因為你蓮蓉都會加咗啲糖入去猜 啊嘛，因為真係好甜噶，可以，個皮又甜， 非常甜， 蓮蓉又甜， 每100克咧37.6克嘅糖分， 好多啊， 係咪好犀利啊？ 好犀利， 係啊，超級多， 加落去噶。 系啊，即系你所有你都系油，系 要 加， 系啊，我 要 啊，要加 要猜嗰啲先，你先觉得系传统嗰种味咯。如果低糖嗰啲，佢除非用咗啲代糖，系啦，咁就可以取代咗即系糖分嘅卡路里咁样。 我想问头先香甜芒果几多糖分？ 香甜芒果咧都唔低嘅，有25.3，系啊，其实都高嘅。咁当然低糖嗰个最低啦，得2.7，系啦。咁最后问埋啦，就系钠质边个会最高咧？钠质 金华火腿 系 啦， 金华火腿五仁 系啊， 非常好系啦，个火腿啊嘛系啊，个钠质就高啲嘅 系 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月饼个糖分都唔低嘅，即系你每一 個月餅咧，其實個糖分咧係可以去到，即係我哋講嘅非常高糖啦，可以去到成12包糖咁高。 哇！ 一隻 個係啊，即係傳統嗰啲啦， 係 啊 係啊。 咁所以點解話食四份一個？四份一個你都去到即係7.9至3.9。 阿蘭，我請教你，如果真係要食嗰啲傳統月餅咧，點樣食得健康啲啊？ 所以就係千祈唔好空肚去食月餅，係啦，因為 你講真㗎， 真㗎。因為如果你肚餓，你就會繼續可能食多嚿，你又食多嚿，就好可能好容易就食咗成個㗎啦。 咁有冇話即係唔食個黃又好啲，唔食個皮又好啲咁？ 咁你不如唔好。食系咪先？ 系整一撇莲蓉落去， 呢啲真系人讲嘅， 好嘢，好嘢， 即系你少少地系咯，咁你即系点啊？你又唔食过， 就系搵嗰啲莲蓉出嚟， 系啊， 你 搵落 撩少少试下个味咁样咯，就系 ，OK， 系咁，即系细路个份量再减半咯，即系八分一个系啦。咁冰皮嗰啲你就当即系，譬如细个你就可以大约系半个啦，细路就四分一个咁样。 有冇话譬如可能系食一啲饮啲咩？嘢又會令到佢可能會好啲啊，所以我哋感覺上會覺得就飲啲茶會好啲。 食啲生果啊，即係你個膳食纖維，即係飽肚消滯啊。通常中秋你咪會見到有沙田柚啊、梨啊嗰啲咁樣，係啊，即係可以幫消滯，同埋你飲杯茶都係會消滯嘅。 嗯，有幫助嘅。 係啊，係啊， 但係冇幫助嘅就係你食咗嘅可能糖分啊、卡路里啊嗰啲 係啊 喺度㗎啦。係 啊， 不過叫做即係你話 分開四次食，但係一都系食一个， 你唔使针对我嘅， 呢个系唔好嘅例子，系咁当然即系三高嘅人士啊，糖尿人士啊，嗰啲都要留意啦，同埋即系消化唔好嘅人士啊，系啊，即系莲蓉啊，一啲五仁啊，坚果就会难啲消化嘅，咁所以都系要注意咯。 明白， 少食多滋味，大家一齐分享系好。 好 的， 一月系咁啦。 即系其实乜嘢月饼都可以食。但是就要食 個量， 個量就要控制。 咁你對我麥吉姐，你個肚腩啊，睇下過完個中秋節會唔會 boom 瘦翻？ 我哋睇下下個禮拜。 我揾阿吳剛攞把斧頭對付你。 好，下個禮拜再見，唔該曬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经过两三日的全力抢修，除了部分道路的行车线要封闭，基本上所有道路已经开通。昨天记者会上提到有6个地点全线封闭的路段，其中5个路段在今日翻工翻学之前已经开通，包括司徒拔道、赤柱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山顶聂哥信山道、红磡平治街和柴湾连城道，基本上至少已经开通一条行车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筲箕湾耀兴道的山泥倾泻较严重，要继续封闭以便清理山泥，由於面積比較大，需時制定可行的施工方案，善後和斜坡維修工作。至於石澳方面，現時已經容許單層巴士和私家車等行駛。巴士服務方面，所有路線已經恢復，鐵路亦都大致恢復正常運作。除了黃大仙站有一些設施需要關閉，站內或者會較擠迫。上個星期黑色暴雨之後，大部分學校今日如常復課，但是有10间學校因為校園受到破壞，暫時未能夠恢復面授課。位於筲箕灣柴灣道的慈幼英文學校以及隔離的慈幼學校，由於有不少設施損毀，校方說需要經檢視和維修，暫時以網課代替。至於文錦渡口岸繼續關閉，有跨境生轉到朝早重開的蓮塘口岸過關。在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說，全校有200多名跨境生，其中63人平時經文錦渡過關，有55人是以校巴接送，其中大約20人遲到，若果他們因為交通問題而遲到，校方會酌情處理。 北非摩洛哥南部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2100人，24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在偏远的山区村庄搜救，预料死伤数字仍然会进一步上升。在南部旅游城市马拉喀什以南40公里的一条村庄，有居民描述怎样徒手在废墟之中挖掘，找到一具又一具遗体。亦都有居民话，缺乏饮用水、食物和电力，抱怨至今几乎未获政府任何援助。今次是摩洛哥自1960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报道说地震发生在山区，很多居民住在用石头和砖瓦砌成的房屋，抗震能力差，导致很容易倒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雨势仍然较大，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96点，跌305点，总成交金额60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6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5跌2.9，腾讯控股320.8跌8毫，阿里巴巴87.5跌3.3。友邦保險64.8跌2.77毫，恒生中國企業64.4跌8.4毫，新鴻基地產80元跌8.3，美團123.8跌1.2，京東集團123.4跌5.1，港交所297.6跌9.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46.3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2，人民幣7.314，英磅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2463點，係跌143點。港金報17975元，係升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3.34美元，賣出1923.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每个人都会遇到挑战，每个人都会跌入困境。是乜嘢令我哋有继续撑落去嘅斗志？可能就系一份希望。我叫做阿 June， 出嚟社会之后，浑浑噩噩咁样做咗几份工，但系冇一份做得长，更加冇一份做得好。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家姐，佢哋已经有稳定嘅收入，每个月会攞家用翻嚟俾爸爸妈妈嘅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咁样问我：你最近份工点啊？俾啲心机啦。好似系鼓励嘅说话，但我听起上嚟就仿佛好似讽刺紧我咁样。喺屋企嘅时候，我觉得自己越嚟越抬唔起头，因为我唔知道爸爸妈妈会唔会觉得我好冇用呢？ 黄小姐，你今个月嘅业绩好似都系冇乜改进。 哦，对唔住啊，张生，我 你想话你已经好努力啊嘛？ 系啊， 小姐啊，努力唔系用口讲噶，系要用成绩表现出嚟噶。你睇你个个月都加条咁嘅数，我点能够相信你有努力啊？ 而家出边咧经济真系好差，我已经不停咁样去揾客人噶。 我够知经济差啦，但系人哋其他同事又开到单，点解你又唔得咧？ 张生啊， 我当日咧你嚟 interview 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啊？个个老细都话你太怕丑、太内向，唔适合呢份工。系唯独是我一个话俾个机会你啊！你依家做到咁嘅成绩，你话我几鱼几肉酸？ sorry 啊， 唔使同我讲 sorry 啊，啊应该我同你讲 sorry 啊，嗱呢度一个月人工，唔好再喺度嘥时间啦，你搵其他机会啦。 张生，你俾多次机会我，我会努力噶。 真系唔得咧， 俾多次机会我好嘛？ 公司已经决定咗啦，唔好令我难做 ，OK？ 明白。我攞住呢张支票，行翻去自己张台度执嘢。一路上我都唔系好敢去望我啲同事，因为我唔想睇到佢哋嘅面上嗰啲带住同情嘅表情。离开咗公司之后，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咁行，唔知几时上咗一架巴士，向住一啲我完全唔熟悉嘅街道度驶去。就系呢一刻。去到边已经唔重要。以前当我唔开心嘅时候，我去揾我男朋友倾诉。可惜半年之前我哋已经分咗手。今日嘅我冇人可以讲，冇人会了解。我一个人觉得好孤单。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巴士到咗总站之后，我发现原来是一个好陌生的乡郊地区，我不知道去哪里好，索性坐在马路边度发呆。车辆不停地在面前飞驰而过，啲风带着沙粒飞埋我块面，打得有少少痛。不过而家最痛的是我自己的心，因为我完全看不到听日我可以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有一个很傻的想法，如果我现在走出马路，砰一声，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烦恼就可以完结了。我站了起身，在这里犹豫着，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突然之间听到 后面那里有人啊了一声，我立刻拧转头一看，是一个七十几岁的阿伯跌了在地下。 哎呀， 爸爸， 哎呀， 你没事吗？你 哎呀 你没事吗？ 没事。刚才为什么一只脚不知软一软咁，哎呀，跣低，唔该晒，唔好意思。 我扶你起身啦，我扶你起身，得唔得啊？你只脚流紧血啊！ 笑笑啫，冇嘢嘅，小事。 唔好，我俾张湿纸巾你抹下，好冇啊？有地下都好污糟啊！ 好啦，好啦，嗱，唔该啊，姑娘仔。 嚟， 系啊，死啊！ 好小事啫。诶，呢袋嘢你噶？ 哦。是啊是啊，头先我揸住袋嘢就跌晒落地咯。 咁重嘅？ 嗰啲系番薯嚟嘅，仲有好多粟米。咁啊，我仔嘛，佢话要食，我攞俾佢食啊，中意食啊。 但系咁重，不如你叫佢自己出嚟攞啦。佢系咪住得好远噶？ 哦，又唔系好远，好近啫嘛。嗱，呢条村行过嗰边，你睇到嗰个路口，再屈入去就到啦。 咁啦。我唔赶时间㗎，我帮你拎啊，我陪你行过去啊。 哎呀，唔好意思嘅，点好意思啊。 唔紧要啦，行啦。系咪嗰边啊？ 系嗰边啊，嗰边啊。 我扶住你啊，咁行啦。 唔该。系呢啊，姑娘仔。你嚟探人㗎？ 唔系啊。我贪得嘢入嚟行下啫嘛。 哦，好啊，行下呢啲山区几好啊。我个仔就唔得闲啦，我都话成日叫佢入嚟探下我上面周围行下噶。佢成日都话好忙啊，咁样咩一日做到黑，有好多电话啊，又要睇住个市啊咁。佢啊做嗰啲咩金融啊，炒咩嗰啲经理，听讲啊赚好多钱噶、啊。唉，记得有一日佢带我食一餐海鲜，食完之后我就问阿仔啊，今晚呢餐贵唔贵啊 ？OK 啦，老豆，连埋加一，啱啱6000咯。 哇，6000咁贵？喂，汤客啊，我哋下次唔好去啦。 差唔多噶啦，只皇帝蟹啊，都2000几啦，老豆。 咁贵、 啊，有乜所谓啫？我哋又唔系成日食。 唔系啊，我炖你肉赤啊嘛。 唔使、啊，老豆。你知唔知我哋行内啊最兴讲咩说话？就系、是、用鱼翅朗口啊！ 哦，用鱼翅朗口咁样干净啲咩？ 唔系咁嘅意思啊！呢句说话咧，即系话搵钱搵得多，预知金贵嘅嘢都净系用嚟朗口咋？ 哦，原来系咁样。唉，其实我个仔都几叻噶。嗱，你睇下，我呢个手表咧就系佢买俾我嘅。 哦。 名牌喎，好贵噶，佢话俾我听。 我望下呢个伯伯嘅手表，的确系一个比较贵嘅名牌手表。佢用好珍惜嘅表情望住呢只咁靓嘅手表。 我以前啊唔舍得戴噶，最近攞翻出嚟啫嘛，10几万，够我用几年。买啲咁嘅嘢做咩咧？真系， 你个仔锡你啊嘛？ 锡我都唔系嘥钱噶嘛。讲下阿姑娘仔，到啦，嗰边。 我顺住佢嘅手指望过去，见到一排一排嘅山坟，我忍唔住呆咗喺度。 嗱，呢一个啊，系啊，半年前走咗佢啦。我听佢啲人讲，原来佢炒窿咗股票，争好大笔钱，咪一时睇唔开咯。仲记得有一晚佢冇嚟神气，突然间走嚟揾我。诶、哎，今晚咁得闲嘅吓，咩、事啊？ 系啊，老豆，好耐冇嚟探你啊嘛。 哦，我开饭咯，一齐食咯，好唔好啊？ 唔使啦，唔使啦。 诶、哎，食少少啦， 唔使啦，老豆 吓， 真系唔使啦。 做咩冇嚟神气啊？ 阿老豆啊，你间屋供满噶咯？ 诶、哎，供满几年咯？做咩？ 你话而家个市值几多啊？嗱， 听人讲好似600到700啦，做咩啊？ 嗯，你会唔会考虑卖咗佢啊？ 嘿，梗系唔会啦，卖咗佢我住边啊？我谂住住过世噶啦，我第时我走咗咧，留俾你，咁你唔中意咧就卖咗佢，你自己买嗰间啊，咁咯。 哦， 做咩啫？吞吞吐吐，哎，有咩嘢咪讲咯，做咩？ 老豆啊，我 讲啦咩啊， 都系冇嘢啦。 唉，我收尾先至知道，佢原来想同我商量卖咗层楼，用啲钱去还债，但系又惊我嬲，又唔敢开声，真系傻仔嚟嘅。如果我知佢有困难，我冇咗层楼有乜所谓得噶？我点会唔帮啊？ 可能佢怕你唔开心啦。 唉，阿妹妹，当我似老卖老，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嗯， 你又系做人仔女，知唔知爸爸妈妈最开心嘅事系乜嘢？ 我谂系见到啲仔女事业有成啩。 梗系唔系啦，做爸爸妈妈噶最开心就系见到啲仔女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咁嘅生活。你赚几多钱？你买唔买嘢俾我？一啲都唔重要。如果我呢个表，我层楼啦，加埋可以换到我仔，我唔使考虑，我即刻拎出嚟。 佢讲完之后，将带嚟嗰啲番薯同埋粟米，一个一个咁样摆喺个山坟前边。 阿仔啊，你最中意食嘅嘢啊！老豆冇本事啦，买唔到贵嘢。呢啲系你细个最中意食，你食多啲啦。 我再谂唔到可以用咩说话安慰佢，反而佢头先讲嘅一番说话，一直喺我个脑海里面嗰度回荡。 做爸爸妈妈嘅最开心就系见到啲仔女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赚到几多钱？会唔会买嘢俾自己？因为一啲都唔重要。 我以前成日觉得要搵好多钱先叫争气，要买好多嘢俾爸爸妈妈，佢哋先至会开心。今日见到呢一个伯伯，我好似有咗另外一种嘅感悟。曾经睇过网上有两句说话，最好嘅孝顺就系对自己嘅人生负责。多谢你，伯伯，你今日教晓咗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嘅道理。以后我会好好善待自己，孝顺父母。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